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月11号上午，记者跟随大兴城管兴丰执法队的执法队员来到黄村西里社区，与街道环整办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一同清理社区内的易燃物，这一打扫就收拾出整整3车的废旧物品。 近日，银海镇将传统文化搬进了文艺中专班，回迁居民不但能学唱歌跳舞，还能学古筝、琵琶、葫芦丝、面塑。居民们自从回迁住上了楼房，通过文艺中专班的专业学习，大大方方地走上舞台，变身社区里受欢迎的演艺明星。 吃上一碗志愿餐厅员工包的饺子，接受一次免费的健康义诊，观看一场温情的节目表演。2017年的第一个全民志愿者日，天宫院街道的残疾、孤寡、空巢老人们共同感受到了志愿者们的服务。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月11号上午，记者跟随大兴区城管兴丰执法队的执法队员来到黄村西里社区，与街道环整办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一同清理社区内的易燃物，这一打扫就收拾出整整3车的废旧物品。来到现场，城管队员与志愿者在小区内设置了一个展台，拿出了法规宣传手册和宣传品，一会儿就有不少大爷大妈走过来了解。队员郝明轩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普法宣传，我们的执法队每个月都会在社区不定期的搞几次。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年前清理社区的易燃物，还有就是倡导市民文明燃放烟花爆竹，尤其是在过年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天气，尽量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也算用实际行动为北京的蓝天做点贡献。 居委会的王桂霞大姐告诉记者，黄村西里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旧社区，社区里老人不少，有一些老人有捡拾废品的生活习惯。老话说破家值万贯嘛，所以老人们总是习惯收拾废旧物品，不愿意扔掉。但是这些废旧物品长时间的存放当中，就形成了社区内的火灾隐患，尤其是到了过年期间，爆竹引起的火灾问题大都是和这些易燃物有关。正说着，兴丰街道环整办的工作人员开着3辆货车来到了小区里。大家先是简单的清理了堆放在小区里的废旧沙发和床垫，然后工作人员又来到一个自行车棚。记者在这里看到，不少自行车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在这些自行车当中，堆着纸壳子、旧玩具和易拉罐等杂物。王大姐说，这些都是楼上的一个老爷子平时捡的。前两天我们跟大爷说了，今天先找物资回收的把纸壳子和易拉罐买了，然后其他杂物我们就给清理了。这一大堆的易燃物要是落上点火星子或者烟头什么的就着了，隐患不小。兴丰执法队的副队长郝元昌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清理活动他们每年都会和社区居委会一起搞一次，先是在社区内贴出通告，让社区居民清理废旧物品，过一段时间再和工作人员一起对社区内的易燃物进行清理。都说25扫房土，我们这也算是年前给小区打扫一下，迎接新年吧。 本台消息，近日银海镇将传统文化搬进了文艺中专班，回迁居民不但能学唱歌跳舞，还能学古筝、琵琶、葫芦丝、面塑。 居民们自从回迁住上了楼房，通过文艺中专班的专业学习，大大方方地走上舞台，变身社区里受欢迎的演艺明星。据了解，文艺中专班由瀛海镇政府、瀛海镇宣传文体中心主办，结合当地居民文化艺术需求，按照文化艺术专业要求，文艺中专班总共安排了17门必修课，具体课程包括葫芦丝、舞蹈、古筝、合唱、诗朗诵、摄影等。目前近100名学员本学期课程已经结束。 瀛海镇成人学校校长张国强介绍说，文艺中专班激发了居民广泛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很多都是夫妻、父子、母子、婆媳、亲姐妹一起参加学习。除了注册学员，还有众多的跟班学员，年龄最大的已有61岁。为了打造历史瀛海、书香瀛海、志愿瀛海、健康瀛海、文化瀛海，近几年瀛海镇文艺中专班系统地培养了一批扎根农村文化的文艺骨干，使他们成为了文化舞台的主角，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引领者。作为大兴区文化驻乡工程的试点镇之一，今后瀛海镇希望让更多的百姓享受到文化的乐趣，体会学习的快乐，畅享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台消息，吃上一碗志愿餐厅员工包的饺子，接受一次免费的健康义诊，观看一场温情的节目表演。2017年的第一个全民志愿者日，天宫苑街道的残疾、孤寡、空巢老人们共同感受到了志愿者们的服务。据介绍，爱住服务队是由天宫苑辖区4家企业联合组建的，这些企业分别是北京留声记餐饮公司、北京友爱医院、北京海东泽众家政有限公司和北京都市上家酒店有限公司。队伍负责人刘斌告诉记者，一双手托起一轮红日，这是爱住志愿者服务队的 logo。 我们希望通过手拉手、联合奉献爱心这样的举动，让志愿服务如阳光般温暖每位孤残居民的心。 刘斌表示，他们计划通过各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规划开展公益行动，共同推进辖区志愿服务开展。之前我们这4家企业都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着零散的志愿活动，为了配合新区的志愿新城建设，打造行业加志愿的这一新模式，让我们各家企业今后的志愿活动更有针对性、更成体系，我们联合成立了这样一支队伍。队伍主要面向辖区的孤老病残群体，利用我们餐饮、家政、医疗等行业优势，做更多的志愿活动，服务辖区居民。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为现场居民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书画家们现场泼墨为老人们祝贺新春，友爱医院团队向居民赠送了健康礼包。活动中，爱住志愿服务队还在天宫苑街道签订了合同，购买了街道温馨家园残疾人制作的5000块手工香皂，随后将陆续赠送给辖区的居民。天宫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深化拓展志愿服务内容，大力响应人人都是志愿者、处处可以做善事的口号，积极推进辖区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南海子文化打造新区闪亮名片。大兴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区积极打造南海子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同时依托名人名家传播带动，强化了55个文化基地的引领示范，让各方文化元素在大兴这片沃土上发扬壮大。未来我区将继续依托新机场建设，着力打造国际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汇聚大兴，让南海子文化成为新区的闪亮文化名片。秉承南海子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文化品牌是大兴的努力目标之一。在区委宣传部的支持参与下，继去年推出李可染画院、君天坊古琴基地、坦博兴善院等第一批10大基地之后，弘文博雅艺术馆、北京建筑大学中国建筑师作品展示馆等等第二批10大文化品牌基地也在众人面前亮相，丰富了我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增添大兴旅游的活力与亲和力。 如今 我区已经拥有月季博物馆、西瓜博物馆和印刷博物馆等区域元素鲜明的展示场馆，保存了白庙雅乐、古琴制作、吴式太极拳、太子坞五炒子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迎来了王鹏、李家存等15位文化名人，不仅能够传承历史，更能让现代文创产业在此蓬勃发展。大兴区第二批南海子文化基地的推选工作历时1个多月，共有45家园区入围参选，与君亲坊古琴基地、李可染画院、麋鹿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地强势集结，尽力再造南海子文化品牌，延续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大兴全力打造的文化中轴筑兴天才。 另外，南海子公园2期的建设重点挖掘南海子文化，目前规划了4个重点园区。南海子文化创意中心主任王荣启透露，公园2期将融入南海子文化3条街，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售1条街、古玩字画1条街、传统手工作坊体验1条街。据了解，南海子文化走廊将逐渐形成，届时沿南中轴布局，打造各类特色主题博物馆，构筑南中轴泛博物馆群，同时将建设新机场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布局中华特色文化主题酒店和餐饮商服务配套设施。此外，我区将建设南海子文化展览展示中心，通过对大兴农田概念和景观文化的延伸，推动创意农业发展，构筑可供空中鸟瞰的大兴花田和果田景观。 据了解，目前我区正在打造以南海子文化品牌为核心的京南文化新名片，确立了一河一轴、两城三带、多点协同规划布局。其中，文化基地的建成在新区的教育、旅游、科技等方面发挥着示范、引领、辐射的承载功能。第二批文化基地的揭牌并对外开放，必会成为大兴区旅游的重要意义。新年伊始，新区举行大美中华文化兴邦高层文化论坛，众艺术名家来到大兴齐聚城淮美术馆，就南海子文化品牌打造建言献策。作为南海子文化挖掘者，张有才围绕南海子文化底蕴与区域文化发展进行了发言。张有才介绍，南海子具有深厚的历史涵养，作为史上极负盛名的皇家院囿，南海子地区的历史定位是帝王避暑休憩的行宫。 张有才指出，我们就是要把南海子的历史挖掘出来，用现代的文化意识将多年沉睡的南海子唤醒，将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把南海子文化作为我们区域的主流文化，让南海子文化起到惠民聚民、造福于大兴人民的作用。王荣启就南海子品牌打造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大兴区把南海子文化作为一个战略重点具有重要意义。南海子文化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在南海子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过程中，将来要以南海子公园为核心承载区，发挥南海子文化国际创意中心辐射作用，推进南海子中华传统文化雅集全国展演示范培训基地等项目建设，同时依托团河行宫、德寿寺等历史文化遗产，利用复建的古物古迹载体空间，探索历史文化遗产的轻型旅游开发，开展皇家文化展示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增强现实、人机互动等技术，让遗产活起来。 作为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田中立从设计艺术方向进行发言，他指出，大兴区以南海子文化为抓手，推动北京市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是恰逢其时的。特别是新机场的开建，南大门打开之后，文化一定是国际化的。他认为，设计应当具有国际化视野，服务区域经济。田中立说，国内要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精神、国家气派的作品，需要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创新性。新区要开放胸怀，大力发展南海子文化，打造成新区亮丽的名片。

三是不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四是燃放时不采用其他危害国家、集体、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五是不存放超过一箱或者重量超过30公斤的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燃放。 另外，为了应对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空气重污染情况，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情况下，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根据这个空气重污染这个预警级别，如果春节期间空气遇重污染天气，大兴区呢按照市里边的应急医院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预警二级是橙色或预警一级红色，全区行政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呢暂停向烟花爆竹销售网点批发运输配送烟花爆竹，全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暂停向市民销售烟花爆竹。 对于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存储、经营烟花爆竹等行为，广大市民也可以积极举报。 发现这个违法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发现后，我们那个广大市民呢要积极的向这个我们公安机关或者属地派出所进行举报，每箱呢奖励是20元，高限呢到2万，民警呢会积极的加大这个查处力度。这个举报电话呢，市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207-4289，咱们区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924-2301和6929-7689。 本台消息，2016年4月20号，一辆940路公交车与大货车相撞，造成20多名公交车乘客受伤，2人死亡。因为在事故中造成8级伤残，乘客邵女士将公交车运营方北京八方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起诉到法院索赔。目前记者了解到，大兴法院一审判决八方达公司赔偿邵女士医疗费等共计35万元。 2016年4月20号18:05，在大兴区南中轴路与魏永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王某驾驶的重型自卸大货车与一辆940路公交车相撞，公交车又与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同时大货车还将一辆小型轿车撞出，小轿车因为失控又与一辆轻型自卸货车相撞。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就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通报称事故造成多车损坏，公交车内一名乘客当场死亡，另一名乘客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8名乘客被送往医院。据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大货车司机王某闯红灯。2016年5月23号，北京市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认定王某负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发时51岁的邵女士也在940路公交车上，发生事故后，邵女士当日被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胸部损伤、左侧多发肋骨骨折等，经过28天住院治疗后出院，现处于治疗康复阶段。事故后，邵女士以公交车运营方八方达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36万元。被告八方达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属于公司所有和运营，但是原告诉求数额过高，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实，同意承担合理合法的损失。据此，大兴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八方达公司赔偿原告邵女士医疗费等共计35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本台记者报道，从2017年1月1号开始，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就在北京市正式启用了。作为全市唯一指定的办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也为市民提供了贴心便利的服务。近日，本台记者就针对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功能及具体的办理方式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农商银行大兴支行的工作人员郑娜，让她就以上几个问题为大家进行一下解释和说明。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是集咱们社会优待、政策性的补贴发放、金融借记账户、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金融 IC 卡，它取代了原来的老年优待卡，而且延续了之前实施的各项老年人的优惠政策。 2017年2月28号前呢，已经申请换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拿到新卡的老年人，您可以持原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享受相关的社会优待。还没有办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人，你也可以到就近的北京农商银行网点进行申办。在这儿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自2017年3月31号起，咱们全市就停止使用原来的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 关于办理的条件和方式，北京农商银行大兴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咱们年满65周岁的老人可提前3个月到北京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申请办卡。北京市户籍的满65周岁的老人需要持身份证办理，建议老年人同时带户口本和1寸的浅色照片。外部的年满65周岁老人需要持身份证和北京市居住证，同时也建议携带1张1寸的照片。当然了，北京市的户籍老人年满65周岁领取养老助残卡，您除了来柜台办理，还可以通过北京农商银行官网的直销银行凤凰直销模块自主完成申请信息的提交工作。我们网点呢将会把办理人的信息采集上报政府进行资质审核后，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制卡并通知办卡人领卡。 2017年，北京农商银行大兴支行除了为市民办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以外，还有一些适用于大兴地区的专属服务。 2017年呢，农商银行大兴支行除了按照民政局以及总行的各项工作要求，做好各项金融服务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有丰富的金融服务提供给市民百姓，比如我们的凤凰信用卡。在大兴地区现在已经形成一条旅游线路，您可以拿着咱们北京农商银行的信用卡到合作商户，就可以享受到满200减100的优惠，吃喝玩乐让您体验美丽大兴。北京农商银行大兴支行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为全区市民百姓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金融服务。 本台消息，农闲时节，房山区窦店镇卢村蔬菜温室里，菜农在田间女管家童海娇的指导下忙得不亦乐乎。女管家这个称呼听起来洋气，可是当起来不容易。在大部分农民的认识中，只要可劲儿地往地里施肥，庄稼就会可劲儿地长。但对于房山区种植中心农环站副站长童海娇来说，帮助农户解决怎样施肥才安全合理，如何建立生产全程档案等难题，指导更多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是他的责任。 在太华卢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童海娇一大早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抽样提取检验。一番忙碌后，在基地检测室里，童海娇将准确反映当日蔬菜有机磷和氨基甲酸类等各项指标的检测数据，传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处接受审查。一张张标志着蔬菜达到无公害标准的标签从打印机中陆续出来。合作社负责人郑立民说，无公害蔬菜标签是个好东西，贴上它产品直接实现农超对接，销量和价格都比从前高了。这标签可不是想贴就能贴，这都要多亏田间女管家童海娇。 十多年前，简单粗放是房山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对农药和化肥是啥管用就用啥，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引起了区农委和种植中心的担忧。于是一支专门负责农产品质量监管的队伍农环站成立了，开始以标准化的监管提升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童海娇说，从产地环境、田间管理、农业投放物到农产品上市，一个环节都不能大意。除了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外，每个月还会进行抽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进浩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冬是如火星，恬静是如水影，随着冬脉进把悲喜照明，途尽你心声，开心处留仙境。 伤心处用。 北京时间20点整。